装成熟，细腻的眼神，我只想独占你一人，不要敷衍的温存。啊，鲜红的唇，想拥过你的吻，伪装成熟，细腻的眼神，我只想独占你一人，不要敷衍的温存。牵手，细腻的眼神，我只想独占你一人，不要敷衍的温存。 尽全力为人生种种经历留下美好回忆，我感谢每次风雨给我更多鼓励，让我领悟生命真正意义。我们能改变命运的轨迹，创造值得骄傲的事情，我相信做好自己，我相信我就是奇迹，说话知道我心里会有更大的天地，要相信自己无限极，说梦想遥不可及，要跟幸福相遇，我要用我的故事证明我的能力，从前路走不下去，让风光更美丽，让我激发自己无限潜力。我们能改变命运的轨迹，创造值得骄傲的事迹，我相信做好自己，我相信我就是奇迹，我知道我心里会有更大的天地，要相信自己无限极， 不要再哭泣，这一幕多么熟悉，紧握着你的手，彼此都舍不得分离，每一次想开口，但不如保持安静，给我一分钟专心，好好欣赏你的美，幸福搭配悲伤，同时在我心交叉，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，付出的爱收不回，爱欠你的我不能给，别把我熄灭

我的脸，任旅店留下的浅浅蓝色卡片，每次看都会想起温馨的缠绵。看着秋，姿态有没轻松穿越圈累的线， 安格的这首歌《千春手卷》，接下来是徐怀钰的《爱上一场重感冒》。说到徐怀钰呢，当年有这个平民天后的称号，并且当年的很多不管是拍的一些电视剧还是他的音乐作品，都有吸引到非常非常多的人。而今天要听听看他的《爱上一场重感冒》。 写了封信给你，好像依依不舍，刚寄出去马上就后悔了，多希望有才能把地址看错。我是梦给我，因为你是真的，和别人不一样，不然我不会那么感伤。但是我已爱到不能爱，让到不能让，还能怎样？不如倔强。

会觉得作为一位歌手呢，他的声音非常重要，要不就是抚育人心的，要么就是会有特色的。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呢，他的嗓音就是非常的能够治愈你，非常醇厚的，蔡淳佳带来的这首《陪我看日出》。这首歌也是他的一首成名曲啊，当年参加比赛出道啊，然后有翻唱很多歌，当然他自己的作品像接下来要听到《陪我看日出》之后，也有被很多其他歌手去翻唱，一起来听听看。 气息是回家的小路，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，就像偏保存着昨天的温度，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，笔下了走海路这句话我记住，风再大吹不走祝福，雨过了就有路向那年看日出，你牵着我刷过了雾，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， 让我和你不会醉，那么

无法呼吸，我忘了自己，像是没有灵魂的躯体。我开始怀疑，勉强去爱你，终于让自己坠落谷底。出了什么错？爱让人忧愁，谁能回答到底值得不值得？出了什么错？爱变得沉默，再多理由说了又能怎么做？输的是我，那又如何唱伤心的歌？不怕谁会看出我的脆弱？伤的是我，那又如何痛？不必多说，虽然泪流过，还有选择。输的是我，那又如何唱伤心的歌？怕谁会看出我的脆弱？伤的是我，那又如何痛？不必多说，虽然泪流过，还有选择。 李小培当年回国之后呢，有在很多 pop 当中去进行驻唱，累积到了非常多的一些舞台经验，所以他在舞台上的表现力张力非常棒。接下来会听到同样唱起歌来非常具有实力的孙楠这首歌《因为爱》。 当清晨第一道曙光照进梦开始的地方，让我们装着憧憬的胸膛，因为爱沐浴着阳光，空气中花草的芬芳，窗外是绿色的海洋，让我们张开坚强的翅膀，从这里向明天起航，因为爱飞翔，伟大的开创，为自己乐章，爱让梦想尽情绽放，因为爱你我梦想，因为信仰，因为爱让心里未来充满希望，向天空宽广，向日出辉煌，爱让激情无限闪亮，因为爱给我力量，因为爱你我向往，因为爱会草的芬芳，窗外是绿色的海洋，让我们展开坚强的翅膀，从这里向明天起航，因为爱飞翔，伟大的为自己歌唱，爱让梦想尽情。

想笑呢？你在逗自己开心乱叫啊？裙摆摇摇傻得不得了，让太阳晒晒这个头脑。坐在那天上没一笑，忘了忧伤。让风吹起你的裙摆，自由飞翔。裙摆摇摇像小鸟，你在逗自己开心乱叫。裙摆摇摇傻得不得了，让太阳晒晒这个头脑。裙摆摇摇像小鸟，我还是喜欢你这样胡闹。裙摆摇摇蹦蹦跳跳，我甩掉他的所有烦恼，让太阳晒晒这个头脑。 谁都害怕一场梦过，喝得快分得快，说了爱怎说白，什么叫做相濡以沫。 Generation 他就像星星之火，考验你我眉目间擦枪走火，跳动来吧，让短发激起我，我来你撩拨，任你划破，再热也解不了火。 他 就像星星之火，考验你我眉目间擦枪走火，跳动脉搏，让短发激起我，我来你撩拨，任你划破，再热也解不了火。不够的沉默，明天是机会吧，管你是不是星星之火。